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已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今集我哋要介绍嘅呢一部作品呢，如果我讲呢个开场呢，可能好多人都估到究竟系边一部作品。呢一部作品呢系被翻译成呢有300多种嘅语言同埋方言，而且呢佢嘅全球嘅总销量系仅次于圣经同埋马克思嘅资本论。唔知大家听到呢度系咪已经估到究竟我哋今晚要介绍边部作品呢？ 我又唔知系咪真系会有人估到，我都系啱啱先知原来呢本书呢系超过14亿嘅销量，可能仲系增长紧咁样。但系咧，我就系觉得呢本书嘅主人公啦，佢未必会好同意我哋用咁嘅方法去介绍呢本书。 太成年人啦，系嘛？ 系啦，太成年人啦。因为呢一本书嘅主人公咧，就话成日计啲数字啊，成日计钱啊，成日计好多种嘅明星啊，未必系好好嘅。呢个咁难搞嘅主人公系边个咧？大家有一啲 tips 会估到啦。我哋今日拣嚟嘅作品咧，就系法国作家圣修伯里嘅名著，亦都系好多人未睇过都会听过嘅《小王子》啦。 咁今集我哋要介绍嘅《小王子》，其实有好多人都话哇，呢、這个直情系童话啦。但系其实咧，亦都有唔少人话呢本书根本唔系俾细路仔睇，其实系成年人先识睇嘅。 是啊，这个其实就啱啱啊秋婷你在节目前呢提一提我先至有留意到呢，原来圣修伯里佢嘅小王子呢，除咗一开场就係讲佢细个画嘅一幅画冇人理解下呢、这个故事开始之前呢，原来佢係有一个赠言，係将呢本书献俾一个佢以前嘅朋友。咁而佢好清楚呢，就係讲请各位小朋友呢原谅我下，我要将呢本书献俾一个成年人。咁而呢个成年人呢，可能佢曾经忘记咗自己是一个小朋友，所以连作者都很清楚说其实他写这本书的对象是成年人多过是小孩的。 其实小王子这本书我觉得都挺大的分野，喜欢的人可能占大多数，但是不喜欢的人就会说我看不明白，为什么会有看不明白这件事呢？但是对于黄念恩你来说，根本里面的东西显浅到不得之了。 我想不是对于我来说的，即很多人也都会说小王子里面各个字我们都认识的。我记得以前有一些学法文的同学啊，佢就话啊，如果你啱啱学咗一年或者系8个月咁样吓，总之一个指标啊，觉得你自己有初级法文程度咧，就话你睇得明小王子啦。咁所以我哋可以想象佢嘅文字啦，比较浅浅嘅，佢亦都只可以算系一个中篇小说，虽然佢系单行本咁样出版啦，薄薄嘅一本书。咁但系咧，我谂好重要嘅一个原因，大家话睇唔明啦，就系小王子里边有一句金句，或者系好多人引用嘅一句说话，就系话我哋必须要用心去睇事物。真正重要的事情是眼睛看不到的。那这句说话一出了就麻烦了，即是大家觉得哇死了，我眼睛看到这些字呢可能完全不是这样解释的，我看到只狐狸可能那个不是狐狸来的，事实上都不是真的狐狸，因为那只狐狸懂得说话的。但是呢每一个句子都可能有很多重很多重的解读，而小王子呢他偏偏就是一个似乎是故事结构简单，但是你可以去加入不同自己的经验啊，或者是循着你不同的年纪会睇到唔同嘅感受嘅。我自己觉得譬如由一个细路仔到一个做咗父母嘅人去睇小王子呢，其实一定会有好唔同嘅感觉。我自己最大的感觉就係呢，当我变成一个大人或者係真係名副其实嘅成年人嘅时候呢，就会觉得佢哋成日喺呢本书里面讲嘅嗰啲你哋啲成年人諗嘢，即係呢种嘅语气呢我係好难接受嘅。我想讲呢，即係成年人都好惨嘅，有时候都有好多值得我哋了解嘅地方啦。咁但无论如何呢，即係你刚才讲得啱嘅，就係话小王子有几易分化嘅一种嘅睇法啦，或者係读者嘅反应啦。虽然喜欢嘅占大多数，如果唔係都唔会卖全球14亿本啦。咁但係呢亦都有人会有唔同嘅睇法，有喜欢亦都有冇咁喜欢嘅。但係呢个易分化呢，我觉得係本书带俾我哋嘅一个印象，或者係由本书俾我哋嘅一个睇法嚟㗎，就係 呢本书嘅开头啦，即系呢本书嘅开头，好多人话睇唔落小王子或者睇唔明吓，睇唔完嘅话咧，都系停咗喺呢个开头嗰度噶吓。咁呢个开头系讲乜嘢咧？就系以第一人称嘅方法咧，讲呢个作者圣修伯里细个嘅时候一个关于画画嘅经历嘅。圣修伯里咧，其实佢自己本身啊，真实嘅身份除咗一个作家之外咧，佢亦都系一位飞行员。咁小王子呢本书咧，就喺1943年美国出版。咁佢写嘅时候咧，就1942年啦，咁我哋可以联想到一个二次世界大战背景嘅飞行员，就系写呢本书嘅。咁佢喺真实咁样去讲呢个故事，即系话一个飞行员因为飞机机件故障流落到去呢个沙漠嗰度，然后修理飞机嘅时候遇见一个叫小王子嘅人物。之前咧就有一个前言，咁、那个前言咧就话佢细个好中意画画嘅，曾经咧见过一啲自然科学嘅书咧，就讲一条大蟒蛇吞咗一只巨象，咁然后咧，佢自己就喺画纸嗰度咧，就画咗一条长嘅蛇，但系佢中间咧就好高咁拱起咗咧，系一个好似大象咁俾佢吞咗嘅形象啦。就简单嚟讲，就是一个蛇吞象嘅勾勒咗出嚟嘅轮廓。咁但系咧，即系呢个轮廓咧，佢攞俾好多人去睇嘅时候咧，咁嗰啲所谓嘅成年人咧睇完之后就话：，哇，你画乜嘢啊？你画顶帽啊，几得意！因为咧一个蛇吞咗只大象，又真系几似一顶帽嘅。咁然后咧，佢开始咧就好失望啦吓，即系因为冇人咧睇得出佢呢一个蛇吞象嘅图画啦，而渐渐咧佢亦都放弃咗画画啦。咁呢个引子有咩作用咧？就系、是、佢去到小说嘅正文，就系、是、讲有一日佢因为飞机故障跌咗落呢个撒哈拉沙漠啦。咁然后咧好奇幻地冇可能出现嘅一把声音，就系、是、咧有个细路仔就系话你可唔可以帮我画一只羊啊？咁佢觉得系冇可能嘅时候。就是见到这个大概好像得七八岁这样的小朋友小王子了。而这个小王子呢想他帮他画一只羊、哦。当你想想即是你刚刚飞机故障在沙漠里面的水又不知道可以挨到几耐的时候，突然间有个小朋友你不知道在哪里来的，就说叫你画一只羊你都会很奇怪这样。但是这个圣修伯里都画给他了。但是他画之前就画了他自己心里面的刚才我们讲的那幅画。他细个冇人睇得明嘅嗰幅蛇吞象嘅画，咁然后咧呢、这个小王子就话：我唔系要一幅蛇吞象嘅画啦，因为我个星球好细嘅，而蛇系好危险噶，我亦都冇位吓俾一个咁笨重嘅大象喺我个星球嗰度，我系要一只羊仔啊咁样。呢、这个飞机师就听到好震惊啦吓，终于有人睇得明吓，竟然一睇呢个好似一顶帽嘅画咧，系一个蛇吞象嘅画，咁然后就开始咗佢同小王子嘅对话啦，同埋一段短暂嘅友谊啦。我想讲翻呢个开头咧，就系、是、好多人我觉得睇唔完小王子嘅其中一个原因，因为佢除咗头先我讲嘅嗰个金句吓，就系话人要用心去睇嘢啦，眼睛睇到嘅嘢咧，往往未必系最重要之外咧，其实佢一开始就会俾咗我哋一个考试。咁样吓，就系话，如果俾你睇到呢一个好似顶帽咁样嘅图画，你会唔会睇到系蛇吞象呢？我谂如果未睇过呢本书嘅人，即系100个有99.5%啦，都唔会睇到系一个蛇吞象嘅图画啦。咁但系咧，佢就由此系开展咗，就话有人。是有童心的呢，好像小王子那样就看到，好像圣修伯里细个的时候就会看到，但是呢当我们已经忘记了自己一个小朋友的时候就会看不到了。我觉得这本书它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人人都说它是童话、但它一开始就是一个很不童话或者很不是细路仔的话题去讲什么是童真。我经常都说细路仔是最不会骂人家没有童真的，我从来没见过小朋友说你没有童真，你失去了童真。 我都没见过。 如果有我们会很害怕。咁只有啲大人咧，即系会话人哋咧冇童真啊，冇赤子之心啊。咁其实《小王子》呢本书都系嘅，佢一开始就系同我哋讲分类，即系已经失去童真系好可惜。而《小王子》就系一个如此这般地不切实际、好珍贵咁样，喺一个撒哈拉沙漠出现嘅一个王子，就系叫你画一只羊仔俾佢。咁当然呢个有一个好美好嘅想象同埋开端啦。但系我觉得亦都系开展咗一个二分法嘅世界吓，即系如果好多人都会觉得我真系睇到系一顶帽啫。或者是怎么想啊，不会想到是蛇吞象的时候呢，会有一点却步的，即是会你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童真的呢，那可能就会放低了这本书了。不过不知道秋婷你看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听说你好像对这个开头挺有兴趣。 是啊，如果讲回这本书，其实我最喜欢就是这个开头，因为我真的会觉得我的确是跟他所讲的一样，我是缺乏想象力。 点解我唔可以諗多啲呢？因为細路仔佢哋画嘅画真係好有趣嘅、 嗯。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已经生个小朋友啦。佢哋有时画嘅画都俾我睇下过，都会开始反省返自己啊，其实我都可以加多啲想象力你去投入究竟佢画緊啲乜嘢呢，你去想象下究竟佢嘅世界系点样呢。 咁你呢个真係非常之好嘅读者，我諗亦都系圣修伯利好想有嘅读者呢，即係去反省返。但我有时反而惊呢，就係话可能个細路仔真系画顶帽，然之后你话俾佢听，哇，你个蛇吞象画得好好、啊。唔知道个细路仔会点啦。简单嚟讲咧，我觉得呢本书可能会带嚟嘅一个困难，即系大家觉得睇唔明咧，就系呢个几清晰嘅二分法。而呢个二分法咧，可能会引申到呢本书嘅头半部分啦。譬如佢有好多嘅人物后来出现嘅，譬如话小王子咧，佢嚟自一个 B 六一二星球嘅。咁而佢嚟之前咧，佢就去过好多唔同嘅星球。咁呢星球都系好细个嘅，好似小王子自己嗰个星球咁样咧。可能行两分钟会行完一个圈咁样。咁里面呢见到一个国王啦，咁然之后有一个叫做虚荣的人啦，咁好鍾意人赞美佢嘅。咁然后有一个星球呢就有个酒鬼，淨係飲醉酒醉醺醺咁样嘅啫。咁另外有讲钱嘅商人啦，有一个点灯人啦，有一个呢就係卖药俾人嘅。卖一种药呢就食咗你唔会口渴嘅。咁你又唔使成日搵水飲啦，咁你每日呢就可以悭咗53分钟。係啦。咁但你嗰53分钟我嚟做咩呢？咁其实即係对一种科技嘅反省啦，我諗。咁好啦，呢啲嘅人物呢，其实我自己觉得呢都唔係咁难理解㗎。甚至乎我以前即係年轻啲嘅时候读小王子，觉得佢唔够深啊。即係你好明显呢个就係想讽刺人对权力嘅执迷啦。咁甚至乎点灯人啦，比较多人觉得係複雜啲嘅意象。咁但係佢都係想讲话人成日挂住去拯救世人，去启蒙，去带嚟光明，会唔会你忽略咗自己，令自己变得好疲累而迷失咗呢？咁呢啲嘅比喻呢都係好清楚嘅，我自己觉得。所以呢，我哋觉得呢一啲嘅角色呢其实都唔係咁难理解，甚至乎呢係嗰个比喻呢係几清晰嘅。 咁其实你知唔知道点解小王子会咁受欢迎呢？ 我諗佢嘅其中一个好处就头先所讲啦，佢係冇乜嘢文化背景你需要跨越嘅。因为呢个小王子係嚟自一个叫做 B612 星球，咁佢唔会话啊，即係我哋带住好多文化嘅包袱，我哋要好了解某一个地方嘅文化先至会了解嘅。即係总之佢讲嘅，我见到有个咁嘅星球，有咁嘅人，好简单嘅。即係好似话嗰个星球得一个国王嘅啫，权力就係一切。呢、這个星球就係得一个商人，咁佢就钱就係一切咁样。即係反而佢有啲嘢可能好直接咁样击中咗我哋啦。又或者係好似秋婷你讲话佢好鍾意佢个开头咁样。其实除咗头先你讲个开头，即係我话如果个个读者呢可以好似你咁样睇完个开头之后呢，就会多啲了解小朋友啊，多啲听佢哋讲嘢，睇佢哋话呢，咁就好好啦。另一方面呢，佢会讲到每个人都有个经历。咁呢个系咩经历呢？就係、是、儿童嘅经历。即係我哋每个人细个嘅时候都有过天马行空，都有过画一顶好似帽咁样嘅公仔，就觉得系一个蛇吞象嘅画。咁可能呢，佢系帮我哋去揾返一个曾经充满住创意，或者系曾经充满住可能性想象嘅时光，咁系好珍贵嘅。即系每个人都会觉得系、啊、我细个都画过咁嘅画嘅，所以佢会好成功啦。另一方面呢，就系、是、呢本书嘅后半部啦。呢本书嘅后半部其实亦都系我比较喜欢嘅半部啦。咁、嗯、佢就开始出现一啲唔系咁扁平嘅国王啊、商人啊、点灯人啊、走鬼啊咁样啦，就出现咗三个都几多人鍾意不断去解读嘅角色啊。咁就系狐狸啦、玫瑰啦同埋蛇，即系有植物有动物，咁几似一个寓言故事噶。咁但系咧呢、這个玫瑰、狐狸同埋蛇咧，其实佢系好拟人化噶吓。首先出现嘅就系玫瑰啦，咁就系小王子嚟自嗰个星球嘅唯一一朵嘅玫瑰花。咁呢个星球咧，平时咧只系见到一啲杂草，甚至乎一种咧小王子最惊嘅叫猴面包树。咁一生嘅时候咧，啲根好犀利嘅。如果你唔从小咧拔咗呢个树苗咧，会将成个星球咧碾到粉碎嘅。咁但系咧有一日，佢以为有一个小树苗吓，唔知系咪有猴面包树嘅时候咧，啊原来佢系一 个灌木嚟嘅，而且系一个非常之美丽嘅一朵嘅玫瑰花。咁而小王子咧就好开心啦吓，咁然后咧就有一日清晨就见到呢个玫瑰花咧成长咗啦。咁佢就话：哇，你真系靓啊！咁啊，玫瑰花话：咁啊，梗系啦咁样吓。咁佢仲话：啊，唔好意思啊，我啲花瓣咧未整理好啊，啱啱先至开出嚟咁样。咁呢个就系小王子见过最复杂嘅花瓣啦吓，最鲜艳嘅玫瑰花就展开咗即系一个同玫瑰花嘅感情嘅关系。咁譬如玫瑰花咧，好多时就喺小王子面前炫耀啦，佢唔单止靓啦，而且有所向无敌嘅刺啊，佢有四根嘅玫瑰嘅刺吓，咁啊连老虎都唔惊嘅。咁然之后咧，佢亦都显得好娇贵咁样啦，就系话啊，你可唔可以俾一个罩我罩住啊？因为呢度好大风啊，咁令到小王子咧觉得佢真系独一无二吓。咁然之后咧就急不及待咁样俾佢食早餐啦，所谓嘅早餐就系帮佢淋水啦，咁样各方面咁样呵护啦，照顾佢。咁但係后来呢，当呢一个玫瑰花呢发现呢小王子有少少唔了解佢嘅时候呢，佢哋好似产生咗啲误会，小王子要离开呢一个星球，要离开玫瑰花啦。佢哋分别咗之后呢，小王子嚟到地球。咁嚟到地球之后就有一个好震撼嘅发现啦，就係、一直小王子认为係独一无二嘅呢一朵喺B612 星球的玫瑰花呢，原来在地球呢是很多的。他还去过一个玫瑰园呢，是有500朵的玫瑰花。小王子就即刻崩溃了，即是觉得啊，为什么他要呃我呢？为什么玫瑰花告诉我他是独一无二，他是这么娇贵，他的利刺是这么有用呢？讲到这里呢，不知道秋婷你觉得怎么样，就是玫瑰花的象征。很多人觉得玫瑰花呢是一个爱情的对象的一个关系的描写啦。就是说我们初初见到一些很漂亮的东西，很自然就去喜欢它了，觉得它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后来呢，你会发现其实它不外如是的时候呢，这个可能是情感的第一大的考验。我自己看的时候呢，很觉得呢这个玫瑰花的比喻呢是很可以跟我们小个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拉埋你落水啦，就是说我们很多人都会有的小个的时候喜欢那些校草啊、校花啊那些的感觉，就是说一个人很多时候就是受外表吸引先的。但是这种的爱呢，可能是比较简单啦、浅薄啦，或者是脆弱的。咁然后呢，到你真真正正认识到爱的时候呢，其实不是这种的爱怎样升华或者令你觉得很甜蜜，而是这种爱崩溃的时候呢，就是人第一次意识到爱了。我不知道秋婷你看玫瑰花的时候有没有这些感觉或者经验呢？ 冇，但是刚才你讲的时候我就想起不堪回首的过去。 吓，呢个就系证明小王子点解可以咧每年吓都卖200万本啦，因为大家都可能有啲不堪回首嘅过去啦咁样。不过好似玫瑰花咁呢啲嘅初恋嘅经验咧吓，只系人生嘅一部分嘅啫。小王子后边咧就会讲到比较深入啲，好似人嘅感情关系啦。呢、这个关系咧，佢就系透过狐狸呢个角色去讲述嘅。咁而狐狸就同小王子讲咗一句好特别嘅说话嘅，咁佢就系话。如果你想找朋友，如果你想我和你成为朋友呢，你先要顺服我。但是什么叫做顺服或者顺养呢？我们不如先听一个片段，看看狐狸怎样解释先。 我的生活很单调乏味，我捕捉鸡，而人又捕捉我。所有的鸡全都一样，所有的人也全都一样。我已经厌烦了。不过如果你驯养了我，那我的生命就会充满阳光。你的脚步声会变得跟其他人的不一样，其他人的脚步声会让我迅速躲到地底下，而你的脚步声则会像音乐一样，把我召唤出洞穴。然后你看，看到那边的麦田了吗？我不吃面包，麦子对我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麦田无法让我产生联想，这实在很可悲。但是你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如果你驯养了我，那该会有多么美好啊！金黄色的麦子会让我想起你，我也会喜欢听风在麦穗间吹拂的声音。 狐狸停止了说话，凝视着小王子， 求求你驯养我吧。 我很想， 小王子说。 可我没有太多时间，我想去交朋友，还有想弄懂很多事情。 你只能了解你所驯养的东西， 狐狸说。 人类不再有时间去了解事情了， 他们总是到商店里买现成的东西，但是却没有一家商店贩卖友谊，所以人类没有真正的朋友。如果你想要一个朋友，就驯养我吧。 咁啱啱咧，我哋就听过咧圣修伯里嘅《小王子》嘅一个选段啊。咁有好多中意《小王子》嘅朋友咧，都好中意呢个选段，就系、比起玫瑰咧，佢哋更加中意狐狸嘅出场。 系啊，因为狐狸咧系比较立体啦，呢个角色吓。咁而且咧，佢亦都同小王子咧吓，即系唔系纯粹就话啊，你嚟崇拜我啦，你嚟中意我啦，你要好好咁保护我啦咁简单。而系佢讲到人与人之间嘅关系要点样先至产生一种联系咧？咁佢就讲到一个叫做关于驯养或者驯服，视乎你看什么译本那个概念。刚才我们听的片段呢，就是狐狸去跟小王子讲如果要成为朋友怎样要驯服，然后小王子问他什么是驯服呢，他就说驯服的意思不是一个字典的定义，而是人譬如我自己啦，好似一狐狸咁，生活係好單調嘅。每日一係就捉雞仔，一係咧就啲獵人嚟捉我，即係呢個動物世界裏面兩大嘅考驗啦，即係求生同埋避免死亡啦。咁但係咧，我嘅生活會好單調，所有雞仔都係一樣，獵人都係一樣，會好繁厭嘅。咁但係咧，如果你馴服咗我之後咧，我嘅生活就會完全唔同曬。平時我聽到腳步聲咧，我以為係獵人嚟，我一定會匿埋。但係而家我一聽到腳步聲，我會諗可能係你喎。咁然之後咧，我就会非常之愉悦快乐噶啦，又或者系我作为一只狐狸咧，我系唔食麦子嘅，我唔食面包啊咁样嘅吓。咁但系咧，因为你嘅头发嘅颜色咧，啊，即系欧洲人嗰啲头发颜色啦，系金黄嘅，咁我就会觉得啊，当我见到一片麦田嘅时候咧，我就会好中意，好开心，因为咧嗰啲麦子咧会令我谂起你头发嘅颜色，甚至乎咧我听到风吹过麦浪咧，我都会感到非常之快乐嘅。所以讲完之后呢，狐狸就话请你驯服我啦。咁小王子其实听到嘅时候呢，或者可能好似我哋读者咁觉得啊，好似俾人驯服咗都几好喎，即係话譬如你鍾意咗人哋或者人哋鍾意咗你之后呢，两个人就会互相喺对方嘅生活里面产生好多嘅化学作用。本来我哋每日返工可能就好似呢只狐狸咁样啦，一系捉鸡就一系就避免猎人啦咁样。咁但係呢，如果当你心里面有一个喜欢嘅人之后呢，哇，所有世界见到嘅嘢呢都会有佢嘅颜色，佢嘅色彩。呢一段呢无疑系会令人好沉醉嘅，尤其是系喺一啲恋爱中嘅人啦，睇到嘅时候呢都会有共鸣嘅。我相信呢个亦都系小王子佢成功嘅一个好大嘅部分嘅段落啦，呢、这个段落会令人好快乐嘅。咁但系呢，我觉得小王子嘅一啲深度呢其实亦都可以见到，就系话呢一种嘅快乐呢唔可以永远延续或者存在嘅。譬如小王子听到狐狸呢个驯服嘅定义之后呢，佢都话其实我都想驯服你嘅，不过我有啲赶时间，我要赶住即系去另一个地方咁样，咁所以呢就暂时唔驯服住。咁所以其实驯服系要付出代价，同埋有啲决定，同埋就你会可以引申再谂啦，究竟咁人要驯服几多个人呢，系咪淨係驯服狐狸一个，还是系仲有其他呢？世界嘅问题呢唔系咁简单。咁所以去到尾声呢，其实小王子都有离开呢个世界嘅必要啦。咁而佢离开嘅方法呢，就系佢遇到呢个蛇。咁呢条蛇呢就唔系个大蟒蛇吞象嗰个蟒蛇啦，系一条小蛇嘅啫。咁但系佢喺沙漠呢就系劇毒无比嘅。圣修伯里呢就系透过呢一个毒蛇啦，佢将小王子嘅离开呢，我认为系写得非常之优美而哀伤。讲到呢个主人公即系呢个飞机师最后呢就见小王子嘅时候呢，佢就系坐下咗喺个墙上面啦。咁原来佢就啱啱俾毒蛇咬到，咁就跌咗喺佢嘅怀中，咁就离开。咁但系小王子离开嘅时候呢，佢就仍然俾呢个飞机一个安慰，就话你唔好忧伤，我只不过系我呢个躯体太重啦，带唔到我自己翻去嗰个小小嘅星球嗰度，咁所以咧蛇就帮我翻去啦。咁当然我哋明白啦，其实故事之外就系小王子被毒蛇咬咗，离开咗呢个世界。咁但系佢反而就系将离开世界咧睇成就我哋放低我哋好沉重嘅肉身离开。好多人会觉得喺呢段短短嘅描写里边咧，其实系写到死亡或者系我哋面对死亡嘅时候嘅一种安慰，一种轻盈嘅睇法。 其实可能咧好多咧听紧我哋嘅节目嘅听众就会问，其实小王子都有好多好多好多嘅中译本嘅，有好多朋友都翻译过。咁我应该攞边本嚟睇咧？咁样咁，但系对于黄念恩嚟讲咧，你其实你觉得呢个问题唔系好重要噶，系嘛？ 首先我冇研究过啦，即系我冇将所有中译本摆埋一齐比较，所以好难讲。即系我自己睇最早嘅就系宋碧云嘅一个翻译啦。咁可能都系早期一啲我哋会常常揾到嘅翻译。咁但系后来太多啦，即系好多著名嘅作家啊等等啊，都会翻译佢自己心目中版本嘅小王子，甚至乎头先我哋讲到话超过300种语文嘅翻译啦。其实佢个语言咧系包括一啲方言嘅吓，咁所以有客家话版嘅小王子啊，有广东话版嘅小王子吓。我自己就觉得咧，正因为小王子呢本书嘅嗰种广阔嘅可比拟性啊吓，即系头先我哋讲过话，即系你将人生里边唔同嘅思考、哲思、哲理咧，都可以应用喺里边嘅时候咧，其实个别嘅词汇嘅翻译吓，或者系嗰个文风咧，真系唔系咁重要。佢多译本正正就说明咗咧，每个人心目中系又要讲一个好似好老土嘅一个句式吓，每个人都有自己嘅一个小王子吓，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版本嘅小王子。有人咧会觉得系童真一啲嘅，有人觉得咧系好哀伤嘅，有人甚至觉得沉重，有人觉得咧可以好地道嘅小王子。咁呢啲都系冇所谓嘅。喺我自己心目中咧，就觉得随手攞一个译本咧，都会读出我自己心目中嘅小王子吓。如果你系够仔细，如果你可以好似圣修伯利讲嘅嗰啲，暂时唔好做一个大人先啦吓，试下用心去听呢一个好似天马行空、好天方夜谭嘅沙漠上边嘅一个小王子嘅故事嘅话咧，我相信你都会读到一个自己心目中最好嘅版本。 假如听紧遇见文学嘅朋友未睇小王子嘅话咧，欢迎你哋去寻找你哋嘅小王子啊！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嘅8:30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